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陶晶莹，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民进党内立委初选民调，台南市第一选区现任立委叶宜菁和桃园市第二选区现任立委陈赖素美双双不敌党内对手落败。叶宜菁败给了前台南市议员赖慧媛。他说，干净的民进党才是人民信任的民进党，送米送杀虫剂送洗碗巾，这不是贿选，什么才是贿选？对手在初选执行之前违规公布民调数据影响选民，党中央还要漠视纵容吗？提名涉嫌贿选或者是公然违规的候选人，民进党在大选时如何面对选民检验？初选适用选罢法，他决定正式提出诉讼，为端正选风奋战到底。桃园市第二选区民进党现任立委陈赖素美也不敌前市府顾问黄世杰。黄世杰为桃园农田水利会总干事黄金德的儿子，不仅得到了农田水利会系统的全力支持，还猛攻陈赖素美当初领衔提案导致水利会改为官派，剥夺农民权益。陈赖素美今天暗批对手为求胜选丧失灵魂，应该遏止。2020总统大选，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和前新北市长朱立伦5月4号星期六见面，会谈过程不公开，朱立伦办公室尊重党主席和党中央的安排。朱立伦过去主张会面必须公开，也一度为了会面形式和党部谈不定，取消两人会面。朱立伦办公室指出，国民党现在最需要的是赶紧确认制度和初选方式，所以无朱会的形式尊重党主席和党中央安排。国民党也敲定吴敦义明天上午与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见面，至于会后是不是一样由当事人转述，文传会代理主委陈美华强调尊重个人意愿，如果他们不亲自转述，就由文传会代为转述。目前国民党还在与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前台北县长周锡玮以及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联系会面时间。嘉义地检署侦办快取保违法吸金188亿，去年三月第一波起诉了快取保负责人孙月泽还有李新杰夫妻在内共14人。案发之初，孙月泽夫妻已经潜逃中国大陆。检方今天第二波侦结起诉第一线投资人共计18人，包含了一名地方民代。检方指出，全案还在调查厘清，不排除第三波起诉。第二波起诉的第一线投资人名单上出现了现任嘉义市蔡姓议员。检方指出，蔡姓议员明知非银行不得经营收受存款业务，也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资或者是其他名义向多数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项或吸收吸金，却以约定或给付与本金显然不相当的红利、利息或其他报酬，非法吸金3500万，赚取高额利差415万。但是这名蔡姓议员喊冤说，那是和朋友的单纯投资，不构成银行法当中的招揽投资要件。孙月泽夫妻非法吸金188亿3670万，受害者大约500人。台北市士林区一处民宅发生了一对老夫妻双尸命案，两名死者都是71岁。死者的儿子今天早上8点半回到父母家中，发现两人倒卧沉尸浴室和卧房，脖子上的勒痕十分明显，怀疑妹妹伊拉克籍的先生为了争夺小孩监护权，愤而将两老勒毙之后逃逸。 警方锁定了这名伊拉克籍男子，但是发现他已经带着孩子潜逃日本，正全力追捕。B 波美雨封面报道，嘉义地区下起了滂沱大雨。嘉义气象站统计，雨势集中上午7点到9点，降雨量最多的在梅山乡太和，累积74毫米，平地嘉义市平均降雨18毫米。供应嘉义县市民生和工业用水的仁义潭及蓝潭蓄水率虽然跌破50%，但是有了这波梅雨挹注，水库净水量110万吨，大约增加了9天的用水量。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今天基隆北海岸北部以及中南部地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西半部和东北部地区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北部天气转凉。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食材的美好相遇，就像人的美好相遇一样难得。香水蛋糕使用台中大甲槟榔心芋头制成内馅，100%无添加，新鲜香气浓。绵密的蛋糕包裹着香浓芋泥馅，长辈伴手礼、办公室午茶时光都在香水蛋糕。母亲节送礼特惠中，请至全台香水门市或上网搜寻香水蛋糕。 台湾的美丽与质朴吸引了许多新住民流连忘返，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漂洋过海？是什么缘分使他们落地生根？又是什么动力让他们愿意奋斗挥洒青春？每一位新住民都有一个故事等着我们去探寻。世界里走进来，新台湾人拼向国际。我是李文怡，请锁定三立新闻台，我们一家人。 今年母亲节要带妈妈去哪里玩呢？ 带妈妈去台东欧海洋啊！ 哈，欧海洋， 温馨五月天纳鲁湾大酒店，给妈妈独一无二的深层海水海寮体验之旅。到台东有吃又有玩，妈妈一定很嗨。 听起来还真不错哎，那今年的母亲节就带妈妈去台东欧海洋。 现在就上飞碟脸书粉丝团参加“爱要让妈妈知道 UFO 空中传情”活动，就有机会获得纳鲁湾大酒店提供的红利蜂巢糕哦。 爱要让妈妈知道，纳鲁湾大酒店邀你一起对妈妈大声说出我爱你。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梁静茹。 寻找萤火虫的微光，等待沼泽中的璀璨。 飞碟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Info number one， 飞碟大手窝。 今天五月一号劳动节，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下午的2点07分。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一开始要为你送上本周的飞碟大首播 Vanilla Villa 香草度假村，来自于落日飞车，这首歌就叫做 Vanilla。 我知道你可有能把 太空迷幻，落日飞车 Vanilla Villa 香草度假村。很惊讶，2019年9月13号，在9月13号星期五中秋节的时候，落日飞车会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所以他们是提前了大概4-5个月跟大家预告。 对，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售票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一场这个落日飞车的出差台北演唱会的话呢，在4月14号之后就现在已经开始售票。 他提前告诉我们今年9月13中秋节哦。 没错，没错，而且他售票时间其实。也是有点巧思啦，他也是跟你一样非常喜欢死这件事情。 4月14号 的下午4:14， 大家一起死一死去香草度假村开心一下，来宾很开心那个梗呢，死一死死一死。 好，那今天呢，因为这个有飞碟大首播，有落日飞车，但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预告了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5月1号是一个什么样重要的日子呢？ 来了，要唱哦。 就是我们的、啊、要唱哦， 不是劳动下的边界 边哦，对，劳动节，今天劳动节还特别请到会计师来劳动一下，真的是很感激、啊。 他今天应该是放假吧？ 今天放假，今天会计师放假， 有工作，还是我们就是你的工作？ 这是我是偷跑出来的录节目的 哦。我想说， 那这样可以讲你的名字吧？应该是可以吧？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没有我自己的公司啊 ，OK 啦 OK OK， 自己是老板没问题。 是是是， 让我们掌声欢迎，就是胡硕云会计师。 好，各位听众还有马克、玛丽、大家好，我是胡硕云。 好好，会计师就是不用把这个当成一个节目，没有关系，我们就聊天。 好好好， 他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人哎、哦，他的书的名字都是签好的 哦， 然后随时就说要给谁，然后署名马上送出去，送出去，我就觉得 好有效率哦，我的天哪、 啊，已经先签好， 对啊。 好，这本书呢是最近胡会计师他发行的这本书，叫做《节税的布局》。那刚好我刚刚说到5月1号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除了那个你唱的歌之外，也是5月份开始报税了。 很多人那个。你准备好了吗？你是一个有事先准备的人吗？ 节税的布局这一本书其实你现在再来看基本上已经无效了，对不对？你要面对的是明年的报税才开始，这才算是有效。今年已经没什么 你就来不及了， 还是有一点点、啊、 除非你本来的凭证就已经储存得很好， 对， 你本来都有收起来那些、嗯、对， 你指的是那个列举扣除， 对， 跟特别扣除， 对 啊，你如果有收集的话，基本上就有嘛。 嗯， 那很多人其实他懒得这个去做这个列举扣除了， 嗯， 就用标准扣除了。 是， 好，那其实现在财政部很厉害，他就是用资料库， 嗯 他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透过扣缴方式， 嗯， 累积那个数字， 嗯， 你在网络申报的时候，他其实都已经会有把资料给列进来了。 哦， 也不见得说一定要收集凭证了， 嗯， 有些部分是其实透过。这个上面的数据就有了， 嗯， 你只要选择对就好了， 嗯， 还是有用的。 他不是事先已经设好是一个最对我有利的方式哦。 他们的逻辑是有想要说，啊，你就选一个最有利的， 是 好，但是其实我的建议都是，你还是要自己好好的照当做你是人工这样算， 嗯， 因为我有朋友说，的确他用他真正的数据跟那个 比对 那个上面有软体申报那个数字比，他发现哎。有差哦， 哈，什么？ 我就是不能傻傻的下一步，对，资料都地址都正确，哎、 啊 欸，正确、欸、这样。 我以前我当然也是手报啊，然后可是后来有软体的时候，我完全就是依靠软体，我觉得软体就算很准了，我就没有再理它了。 基本上大家都蛮准。我举个例子，就是那个医药， 嗯嗯， 哦，那个医药费，基本上不是诊所都已经他都上传嘛， 对啊， 所以你的资料上都有嘛， 对啊。 就我朋友就有人真的是去都收集起来， 嗯， 然后他加一加，发现哎。有少， 嗯嗯嗯嗯， 那这代表什么？我们可能就不方便说，是有人漏上传是什么的原因的。 医药我觉得应该是最有可能的， 对 对，因为就是有些诊所，有时候你在看牙的时候，然后你都会听到牙医就要跟那个牙助说这个要报什么什么，然后他们都有专业术语嘛， 对， 然后那个专业术语其实跟健保点数有关， 是， 然后也跟他们的收益有直接的相关， 对， 所以有时候他可能帮你做的医疗项目。也许是 A， 然后差一点点边球可以到 B， 但那个 B 的点数跟那个 K 比较多，它也许就会报成 B。 哦，马克专业哦。 所以你每次看牙的时候，你都耳朵真弄很大，在听他们聊天呢。 对。然后我唯一有一次有用到那个列举扣除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做牙齿的时候，因为做牙齿矫正嘛，矫正就是一大笔钱， 是 就只有那个比较有可能会超过我们的列举报酬，列举报除额，因为列举报除额其实每一年政府一直都在调高，一直在。 减税减税减税这样子。所以然后保险费一般可能大家有保险，可是你保险费能够报最高上限也就24000，对， 一个人， 对对对，所以就算你保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那没用啊，就 是 24000， 对对对对对。 所以唯一就是你可能真的是生病了，然后出什么重大车祸，然后有手术，或者是你有财产交易，那个财产交易一定是限定房地产吗？ 没有，不一定，全部都可以。 但是股票不算，对不对？ 股票有分两种、如果你是上市柜股票。基本上就是证券交易，那个是目前是停证，但是如果今天你是未上市柜股票，好、你自己家里那种，或是买人家那种未上市柜，那个有时候他如果没有去银行做签证，没有成为那个证交法说的那个有价证券那个四个字，它就是财产交易，那个也算，或者是你今天像如果你今天你有这个在做有专利权这种，好、有权利这些权利交易，基本上有些也可以当做财产交易。 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不要听到说什么未上市股票可以那个财产损失。那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子而去做未上市未股票的话，很有可能你就是全部都是财产损失，因为有太多诈骗在用未上市未股票在骗钱跟圈钱，很恐怖的哦。好，所以呢，今天胡会计师呢来发了这一本新书，有钱人薪水族都需要节税的布局。那前面呢就有讲到。这个分两个部分嘛，一开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月最关心的所得税的部分， 是， 那当然后面呢还有真正要节税节大税的地方，你的遗产税、 对 赠与税的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先事先想好。 我们一个小时聊得完吗？我觉得好像很多细项哎。 对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因为昨天已经有预告过了，那今天平常我们在节目上面通常都是上班族的时候在听，所以可能放假的时候我们的开机率会低一些。我昨天才要特别特别的预告， 是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税务问题，不管是今年即将要报的所得税，还是接着下来你可能也会遇到遗产税啊，或是什么土地税啊、赠与税啊等等的问题，都欢迎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留言问问胡会计师，或者呢你也可以利用我们的 calling 专线02236399552223693995， 这个咨询简直是省了一大笔钱吧？我想， 会计师现在方便啊，算了，不方便透露一个小时的时薪，但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个价码啦，通常就是从6000到12000差不多。 真的是省钱，你今天就是尽管打电话进来，难得我们把它绑在这边。 对，然后以前我在搭公车的时候，常会听到公车司机可能在听警广，然后他们偶尔就会请到这种会计师或者律师，然后 是、 对担任大家那个什么会计财务咨询跟法律咨询、 法律咨询比较多吧？ 对，法律咨询比较多，所以今天就是会计师。虽然是发书，他傻傻被出版社骗来，想说我是要来打书。No， 我们今天起码已经讲了5次节税的布局，有成功宣传到。 谢谢。 好，所以呢，就欢迎可以 call in 进来02236399555，把你的问题准备好。那当然。你要会计师帮你解答的话，你的那些数字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就是要公开，不然没办法算嘛，对不对？ 你所以可能问一些观念，或者说、我朋友哈，因为这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就假装是别人，也可以。好，或是利用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然后在上面可以直接的留言发文。 Too bad. In my dreams, I have a 阿爸的经典歌曲 Money Money Money It's a Rich Man's World， 就是如果你可能会觉得说哈，节税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没有关系，真的是那是有钱人的世界嘛， 对啊，我一年收入才多少，我也需要节税吗？ 哦，这个问题我觉得跟所有的听众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先请会计师来回答一下。就是哎，拜托，我一年就是我22K 啦，我直接跟你讲，没有年终22K， 我就是在那个最低那个什么薪资扣除额啊，什么个人保障扣除扣完以后，我就是不用缴税啦，我还要报税吗？ 对，如果今天你的收入就是这刚刚讲那个什么22K， 嗯，好，你算完之后一年啊，大概在408000以内，嗯。有人就会说，那我可以完全 不用 去理他，我就5-30以前我也都不要管他，去看电影， 对对，嗯，哦， 那是答案是最好是不要这样子， 最好是不要这样。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第一个是啊，哦，你有可能当初有一些那个什么利息扣缴税，嗯嗯，有已经当初把你先预扣那些税，哦，他会把你退税，嗯嗯，啊，你有网络申报的话，他你是第一批被退税的人，哦，你可能7月就拿到了，嗯，啊，如果你没有报，他就往后排，嗯嗯，啊，这是一个，嗯，第二个是有一个叫做你会被国税局追税的一个期间，哦，嗯。本来从5年，嗯，好，哦，会变成7年。 为什么？ 好，哦，他的法律观念是说，他们专业术语叫合课期间呐，啊，嗯，反正白话就是他准备要查核你课你税的期间，嗯，有效期间，嗯，哦，追收日从你这个申报日往后开始算5年，嗯，他都可以追你。 是， 那如果你没申报，嗯，不好意思，加两 变7年哦。 哦，有时候不小心，你可能不晓得听到掉下礼物，那，嗯，啊，你只是不晓得就漏报，嗯，他抓到了你就要课税。我邻居就发生这种事，我说哎，这个所得我怎么不晓得？但，是国语就来喊，嗯，这个东西，嗯，然后刚好在最后一年， 所以不管多少你就报一报，你还可以当第一批。 对，反正就上网下载，因为今年哦的网络今年的申报软体以前是离线的，你要下载。 对， 哦，今年有一个叫做线上可以直接弄。 哎呦， 你也不用下载了。 哎呦，哦，下载那个很烦，每年都要更新。 其实那软体真的蛮烂。 对，我说真的很不 OK， 有时候笔电很就是还会那个。 你在那边愤怒什么？又不是你爆。 可是因为我就是拜托我表哥呢，我就在那边看他一步一步下来，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 我们的不晓得他们在想什么，外包给包到哪家软体公司，哦，他那个界面啊，真的是 很复古。 还这样讲，对，很复古，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会有时候那个字太细了。 好，所以基本上呢，就不管你收入是多少，五月份一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弄那个软体，或者在线上你就去报税吧，因为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就是有益而无害啦。 对对对 对， 对啊，就是你可能报了以后才发现，哎，其实公司有先帮我预扣多少多少钱，那这些东西是可以节税的， 对， 你可能不知道， 你会退税哦，赚到钱啊，多好，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人家报税，然后你可能在七月的时候，你的银行账户就多了一笔钱，然后说，嗯，这是台北市国税局。对，基本上我也是属于就是每年退税一族的，嗯，对，然后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是执行业务所得 啊，对 对，然后所以娱乐税也都是先公司先扣，嗯，然后娱乐税10%嘛，啊，所以我就要很努力的维持我低税率低所得这样子，对，然后就可以拿退税这样子。好，所以大家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就好好的乖乖的去报税，嗯，然后把这些节税的布局有些小撇步，嗯，能够省的都省下来，嗯，然后呢甚至让政府可以还你钱哦，嗯，好，有任何问题呢在这边 APP 上面有说， 还有0223639955，也是欢迎你直接打电话进来， 嗯，说有房贷利息是不是要扣完啊，股票利息存款利息才能申报，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句子我先不用过到会计师那边，因为就是我听不懂， 啊，他的意思我猜，哦，我猜看了，哦，大概听得懂，啊啊，他可能就是有买房子有房贷嘛， 是， 啊，房贷会有利息， 对， 那一年他就是一户就是有30万让你扣，嗯，哦，最多30万，嗯，那如果今天你有去租房子，嗯，啊，有租金支出，嗯，你就只能二选一，嗯，啊，租金支出的扣除是一年最高是12万，嗯， 哦， 所以你30跟12你就选一个，因为不可能同时啦， 所以反 正有点是去租房子，然后借钱去买房子，但是根本是在做投资， 嗯嗯， 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那他刚刚提到的是说啊，我有一些利息， 是， 好，那他那个扣除叫做特别扣除额， 嗯， 特别让你再多扣，就是那个储蓄投资，嗯，特别扣除额。 储蓄投资的特别扣除额，其实你的钱存款，我记得要几千万以上。 对 对 对， 什么？ 人家扣除的是27万让你扣， 对， 所以你用现在定存利息大概1%，假设1%， 对， 倒除 你就是你的存款2700万以上， 对你才有可能要缴到你银行存款的税。 对对对 对, 对，所以这时候就很多理专就会劝诱你说，你那个存款再存下去的利息就开始要缴税了。嗯，所以你40%，我那就很高了。所以你就要怎样把它转到不是利息的那个收入的那种东西上面。 这个真的就是对高非常高手的人才会有差别。 我不知道刚刚那个2700万是有谁会有共鸣，这样你会紧张。 可不，我们听说很多还是有低调，有低调奢华型、 低调大户这样子。 对对对 对。好，那刚刚那个问题还没回答完。 他刚刚就是说，如果今天有储蓄投资特别扣除了27万扣的时候，你那个贷款的那一块要把它先扣掉。哦、oh, ，就不能等于是两个都扣的意思，有点是把它 net 起来，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OK， 好，所以房贷利息跟你可能选了那个30万的扣除额， 对， 跟投资扣除了那个27万， 对， 那个 你就不能两个都加起来，不能57了。 好，所以只能择一吗？还是要先扣掉？ 对，你反正你列举扣除额先扣了那个房贷利息30万，然后再除去特别扣除额27的时候，也扣，然后这两个有了数字的时候，自动他那个30万会帮你扣掉那27。嗯， 所以就变成只剩下。也没有，那就是30万啊。 对对对，就最高 30万。 其实刚刚那一段，你去书局翻那个胡会计师，他第3/7页写的非常清楚。 OK， 他谢谢你被我打书。 他所有就刚刚他数字都说对，我就一一审核哎。 对对对对对对， 你是在 vetting 会计师是不是？ 对， 会计师平常在 vet 别人。 因为刚刚会计师还紧张说，有些数字我记不太清楚，我一看像没有啊，你都记得很清楚。 数字真的很多。 对啊， 而且每年都在变。今年扣除又增加很多地方。 没错没错， 那底下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个增加到底多少地方？ 增加超。好多，今年就是哇，20万直接送给你。我们先休息一下，2点半，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健歌金曲， 延续回忆，踏上美好前程。诺拉琼斯。 Every thought that I ignore, now the questions at my door, it's when we begin to believe in this again. Can we believe? Can 九座葛莱美奖，葛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集结过去从未发行单曲，完美诠释最迷人的爵士情歌。 Can a nation built on blood find its way out of the mud? Will the people at the top lose their way enough to stop? Can we begin again? Can we begin again? Can we?Can we begin again? 感动全球5000万个灵魂，葛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最新大碟《美好前程》，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张婷妈妈，我们一起来布置新家。店长妈咪说，我们快要住进来了。 哎呦，真不简单嘞！转眼2年了，谢谢许多阿姨、叔叔、阿公、阿妈，他们一砖一瓦帮我们盖新家耶。 这里我想放一张书桌，那里我想放一张床。 啊，那晚上我就可以跟你们窝在一起睡觉了吗？ 可是现在我们只能搬家家酒，这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好，那我们就一起想办法把书桌床搬进来，帮孩子完成一个家，让这充满爱的蓝天儿童之家陪伴孩子们长大。03-3866-550。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 Della 叮当。 看着 家，就爱点你 UFO。 小朋友们上课咯， 2:34，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在现场呢，邀请到了为各位邀请到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也是台湾创速加速器合伙人跟财务长胡硕云会计师，掌声欢迎。 大家好。 一辈子都会用到的税务知识，所以这本书我真的可以用一辈子。 可以可以。 但当然就是每年那个法规改的时候，你那个数字要改一下。 对 对，就是 修订版就会把它。 哇，还会有修订，我已经开始讲修订版了。 应该是要有 了。哇。 但观念就是学起来就对了。 对，观念是一样。嗯， 是。 数字要改变这样。 在这边 App 上面有听众朋友问说，未上市股票刚刚提到了，我买了15年都没有上市，这样可以报财产损失吗？ 未上市，他要先确认他未上市块股票的那家公司 还在吗？ 对，假设他还在的时候，永续经营嘛，那他的那个股票有没有拿去做签证？也就是他是不是属于有价证券？如果是有价证券，以后你买卖掉，即使你赚了1000万，还是不用缴证券交易所的。 什么？ 只要缴证券交易税就好、就是用它的成交价乘3%，没了，就这样子， 对， 很轻松， 对。 好，那如果今天它是那个不是有价证券，那你就要小心了，你赚越多就会课越多税，大概450万以上就要课40%。 他说当初卖给他的家人，他说那个卖那个未上市股票那个人已经找不到了。 他的那个朋友嘛， 他不用问那个人，他问公司就好了。他是股东嘛，股东就有权利问公司说你的那个我的股份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 好，所以这位听众朋友，你要努力的去找一找那家公司，好不好？你要努力去找一找。虽然我现在看起来就是有点凶多吉少了。好，对，欢迎大家五月份报税的这个问题，也欢迎可以就是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是打电话给我们 calling 进来02-2363-9955。 胡会计师，你去演讲的时候，大部分一般平民百姓最多人的问题是什么啊？ 你说个人吗？ 对啊，报税的时候啊，我们最常遇到的问题， 他们会问说那个他要抚养几个啊怎么扣啊，哪些是可以抚养，哪些不能抚养？ 有不能抚养的？ 有，曾经我前几天才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跟我说他抚养了9个。 对，我就是常常听说，就是因为我朋友常常说，哦，我那个税可以怎么样，就我一个人就 cover 我们家3个。我就说你怎么可能可以弄那么多个，你怎么办到的？ 因为他其实不见得真的有照顾，但是他就是在扣的时候，五月份的时候就特别想要抚养他。 他们只有一年，只有5月份。对啊，怎么这个是？ 我的书里面有一句小笑是说，通常那个五月就会每逢五月就是会被失亲了、就是老人 家就觉得爸爸妈妈真棒， 对， 孩子真可爱， 甚至阿公阿嬷也好可爱，都全部来抚养一下。然后自己小孩养不够，还养到别人小孩。 对，养哥哥的小孩都归他管。 那这国语越来越严了、他是觉得说你这样子有没有真的抚养的事实？那如果今天你有抚养事实，那就可以扣啊。那不行，他就把你剔除掉。我朋友就说他曾经有养8个9个，过好几年都 OK， 有一年就被拿掉一个。就说这个不能啊，这个这样有点太抠，太过分了。 所以这是侥幸心态嘛，你就赌说他会不会查到你这样。 对，可是大部分都这样，反正 就是有报有机会啦。 对啦，你就先列嘛，因为他可能锁的比较高，同样给他抚养跟给他原来的爸爸妈妈抚养 不一样， 几岁小孩不同， 没错。 那有些事他就让我塞一点钱给你。 对啊，你的孩子 是不是都这样啊？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是我的孩子，我再包个红包给你，哇，多好哇，真的是养儿子赚钱啊。 那通常有种状况是真的是。他有可能他会资助他那个教育学费。如果你有汇款证据证明说啊，我真的平常他的学费什么是我在出的。那我跟他说这我付 的，那就是真， 这个也可以 OK 嘛。对啊， 所以凭证还是很重要的啦，对不对？有做这些事情的话， 而且有时候是个技巧，你既然知道这概念你又反正都是每年都要包红包嘛， 对， 你就不要包红包， 用汇款的。 你就本身用这方式做，你就一定可以扣，可以抚养、 这个真的要学起来。 是财务什么布局，你要先想清楚这个观念。反正都要给钱嘛，对不对？ 真的哎，真的哎，哇，这个是很，你像听节目就是可以获得很多薪资，然后真的可以省钱，这件事情是很赚的。就今天学到一些小 paper 就是赚到。 像那个香油钱我也常常在分享一件事情，是说我通常我去庙里。不是刚才讲有捐赠扣除了吗？ 对， 好，那我去庙里一般不是他一进去门口就有、 投100、100、100、100， 你会投？ 我不会投 假设你有本来想要 假设我本来要投 的話，我妈都很爱投每次去都投100、100、100。 我跟你讲，我不会投， 我如果同样投一百，我会把这钱拿到柜台去跟他讲说，请开收据。 对， 那这样就可以扣除。 对啊， 你放所有钱，你怎么扣？嗯， 你要投之前，就是你先开完收据，你如果真的想要投的话，你也先开完收据，然后再回去投。 对，可以。 所以是可以要求开收据的。 可以啊，这是你的权利啊。 我回去要跟我妈讲。嗯， 是这样子，累积起来有差哦。嗯，你看很多过年过节初一十五，常去的话，你每次都 累积起来蛮多的， 是很多的。 嗯，好，这边App 上面有人问题是，股票已经下市，可以报财产损失吗？应该是不行嘛，对不对？因为它已经是。 他如果没实现就没办法报，他要已经是实现他的这个投资损失才行。好，如果他今天假设他今天下市，然后他这个下市之后，公司之间有没有做什么减资啊？成为真正的一个投资的损失的话，那就可以报。 哦，这样就可以。 对，那如果今天他没有，他如果就是只是下市，你放着，你还是放着，他是你的权利，那你并没有实现获利或损失，那当然没办法当扣除了。啊， 可是刚刚会计师不是说，那股票的话本来就是用那个证交税跟证所税来算啊，本来就不能并所得税，不是吗？ 那个叫做证券交易所得，或损失嘛，那是要有交易行为。 对， 他刚才状况可能没有交易行为，所以就没有所谓的损失或所得这件事情发生。他只是觉得心理上感觉他下市，好像 就 没价值。 对啊， 那通常那种股票可能他还是有价证券，因为他上市的时候已经是有价证券， 对啊， 下市之后他只是变成从证交所移下来，没有在公开上发行，但是还是有价证券。 OK， 如果到时候交易的话，还是可以列入刚刚那个证券交易所的停征。他比较担心是那股利啦，就是公司如果每年开始有发配盈余，分配股利的时候，他就用今年薪资股利所得。那等一下可以聊聊股利所得的薪资有什么改变。 如果真的要聊的话，我们今天真是做不完。我们今天真的做不完。股利的改变，好，我们请会计师来先讲讲。这对一般的股民来说是影响非常非常重 大 的一件事。对， 以前股票的部分它就是直接把这个股利凭单的数字并进去，然后直接并到里面的总数字之后，算你的课税集聚，最高到40，可能之前有45， 对， 然后可以让你算完税之后，还要让你扣一个叫股利可扣抵税额，在那凭单上面会有一个税额，那就让你抵扣的， 对， 那在前3年是只能扣一半，但是今年开始，他说你有两种方法，一个叫做跟以前一样，就是合并进去，好，但是一口价的扣抵税，只能扣8.5%，金额的8.5%，上限80,000，所以你想看，如果你是10万的股利，你是不是只能扣8500？那如果今天是100万呢？ 85,000。 错，答案是只能扣80,000。 好， 你五千浪费 了，8万了。 对，所以1000万呢？ 80,000 还是80,000？所以你就不能用合并计税。 是， 所以政府才说，那我好了，给你另外一个啦，叫做分离计税。把这股利分开来算，一样一口价28%给你扣。就不用并到原来的重所得税，那这个对很多股利的人呢、就有差了。 是， 以前40%，现在可能降到20%。对。 然后对高所得的人也有差，对不 对？ 对，他就分开了，因为原本我的收入，我年薪可能就很高，我是公司的中阶以上主管，可能就是40%的税率。可是我的股票方面，我就都用28%算。 对，所以这部分是有应该是有结到税的。 好。这边就是大家听到什么股票下市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有兴趣，直接讲股票名称。那所以华映股票可以报财产损失吗？ 讲这么 新，一样是你要卖掉才行啊。他下市是另外一回事啊。 观念是一样的啊。 哦，有人问我是农民，我没有报税，小孩有奖学金15万，那我把这个15万全部都拿去付了私立学校的学费，那这样我需要报税吗？ 他的那个奖学金呢？的收入吗？ 你说把奖学金拿去报学费， 通常奖学金好像不会进到自己的所得，对不对？ 对，一般人不会拿去报了。那他那么层次要报也是 OK， 就其他所得。然后那他因为他刚刚说还有付学费嘛， 对， 有教育学费可以扣除。你就扣掉就好了。 OK， 扣掉可能扣他以刚刚那个数字，可能应该基本上应该是不用扣到税。 国外工作，薪资都在国外领，我国内没有所得。 这个真的蛮，因为我很多朋友应该有这个困扰。好， 这个叫做海外所得。 对， 好，那很早以前，95年以前，那国税局它就是有分成国内跟国外所得。国外所得基本上是不用缴税的。从99年以后，它海外所得要并进来。所以刚才说海外薪资就要并进来。那它这个就是有点是低消概念了。我们去餐厅不是要点餐吗？ 对。 点餐之后，他说如果有低消，你点的金额比较低，就要在你再补点一个意大利面。他的逻辑就是这样，他的海外所得就要现在并进来。那一年有670万，那你扣。 超过100万以上才要并进去。嗯，好，如果是100万以内的海外薪资就不用报。嗯，以上就开始要报，那是全额报。嗯，也就是如果是99万的海外薪资 不用报， 不用报。101万 要报， 而且是报101万。嗯。哦，这懂意思了，老板不要给我这么多，嗯，其他私下给我就好了。 可能对，可能要跟老板谈减薪，对啊， 对对对对对。嗯、那如果超过的话，好，101万你报进去，你一年有免税的670万，嗯，不过那免税六百七十万不是海外所得670哦， 是 指要加你原来的综合所得的净额，嗯，所以你有其他收入你要加进来算，一年一户有670让你扣，嗯，扣完之后就是乘20%，嗯，那个20%就是低消概念，哦，跟你原来的税比，如原来你的应纳税数字已经缴很多了，嗯，超过低消了，嗯，那就不用再多缴。 哎、欸，那我有问题，所以刚刚那个从100万到670万，嗯，全部都是20%吗？ 对，你只要超过670的部分， 啊、超过670的是20%， 对对对。 那100到670呢， 就可以不用缴税 哦，只是要 但是要报， 对，要申报， 要申报，不用报税， 对对，不用缴到税，有可能。 OK， 可是90你说99万以下就不用报。 100万以下 就不用报， 對對對， 不用像一开始说哦，我一年才赚多少、啊，就但是那时候会计师还说你还是要报，如果天外又有飞来什么什么钱、哦， 对，这就可以不用。嗯、不过我也是建议说你 就先报一下吧， 一样报一下， 对，你就先报一下。 不过海外这东西很多人都不报了， 对啊，因为觉得比较难查嘛，对不对？ 对，通常比较难查啊，因为最近有什么反避税啊、小 S 的议题、慢慢越来越好查了。 而且我现在想到台湾现在有这么多百万 YouTuber， 他们拿的是 Google 的 check， 是的， 那就是海外的钱啊， 对， 是的， 对啊， 所以如果万一有一天财政部跟那个 Google 的那个国家的税务机关有注册协定，好、可以资讯交换，那就有可能他会知道你的数字，哇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哇 哦，所以原本的 YouTuber 其实真的有很多，我相信他们是没有，如果他们在海外有账户的话，他们是可以不用做这一件事情，或是他们觉得应该不会被查到。 那叫海外所得，其实要报哦。 对、啊。對， 如果他金额够高，要报。嗯。哦，如果今天他刚好他的听众里面有国税局的人，他就会 这样。太可怕了！好，欸，会计师呢，其实真正的专业还不是在这些处理我们个人的所得税上面，真正厉害的部分，也就是那个大税的部分，就是遗产税的部分，对不对？遗产税可能父母有房子，然后那个房子呢，其实现在假设你在台北市，可能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买的，那个时候买也许才100万200万，但现在那个房子可能都已经5000-6000万了。那如果要转移的话，那个钱被税课起来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说赠与吗？ 对啊， 不管送房子给小孩，嗯嗯嗯，哦，送房子给小孩，他的算法是用那个公告限值，嗯，不是用市价，嗯，他那5000-6000万可能是市价， 对啊。 那特别是像目前可能就是一半吧，嗯嗯，假设是一半的话，那就是2000-3000万，嗯，那用这2000-3000万去算赠与税，嗯，那一年就是那个赠与人、送钱那个人，他有220万免税，扣完之后再去乘那个10%到20%免税率，好，这是送房子给小孩， 对， 不要小心哦。送房子给小孩看起来比你直接送现金还节税嘛？ 但是未来你要卖的话，你就死定了。 为什么？ 来，我们想象，假设今天我们举那个，我上课常常讲地保例子，假设今天2.5亿的房子，我当初用公告限值，假设就5000万， 好， 你是不是赠与税只要5000万乘10%，就要缴500万， 没错。 那如果你当初是用现金直接赠予给小孩，2.5亿的赠与税大概是2000多万嘛，所以你是等于节税大概 节税了2000万， 快2000万，对不对？好，那如果今天你未来卖房子，我们都不要赚钱好了，一样原价一样卖， 原价卖而已哦， 你所得税应该不用缴，对不对？ 对。 那如果今天你是因为赠与的关系，拿到这个房子再去卖掉，你的成本会要用赠与当初算的那个公告限值去算， 是。 所以就是2.5亿 减掉5000万，等于是 赚两亿， 然后2亿都要课税 40%， 40%哦， 旧的是40%最高哈，所以这样是8000万，对不对？嗯哼，好像减2000赔8000， 对， 倒赔6000， 这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规定吗？ 是啊，是的， 对对，所以要特别小心，尤其现在就是土地那个实价登录， 没错，对对对，像房地合一还有土地实价所有东西都要实价登录， 对， 实价课税，所以那个税金可能会更紧。 所以对于就是高所得或是有资产打算要留给下一代的爸妈们，其实有很多事情，节税的布局这本书你真的拿回去中段好好的研究看一下。然后这边呢，胡会计师在书里面也有 介绍说，那他有比较说哦，直接送现金，直接送房子，跟用什么样的方式买房子会比较节税这样子？ 对，有哈，就一般来讲，我们 哎，不好意思，你要现在讲出来，我不让大家去买书哦，不用现在讲出来吧？ 你不用要，你不要我讲， 不用讲出来， 你 让 我讲， 你可以让大家去买书啊， 就是、你可以跟他说这里面有什么啊，你有需求你可以去看这样子。 我比较无私分享，你要是说这段时间是满时间就可以， 对啊，是啊，是无私分享，没错啊，没错啊，没有，对啊，可以直接告诉大家那个结论啦，结论就是。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直接送现金，就是用直接的现金价值嘛，哈、嗯，来课税嘛。啊，如果是房子，就是用公共限制嘛、嗯，通常会比较低啦，哈。那如果今天你的房子里面有房贷，嗯，好，那你的算法就是用公共限制比较低的那个数字、嗯，扣掉房贷，那房贷是用直接那个数字，嗯，所以通常房贷是用我们市价去估那个可以贷的款的金额嘛，嗯，所以这样一来一回，基本上它会扣掉更多的数，扣掉更多的那个。房贷数字，嗯，你的那个数字就很低，嗯，也就是赠与公告限制、嗯、扣掉房贷金额，嗯，其实就然后再乘上那个10到18。 我那时候在看这一篇的时候，然后我自己想到了一件一个口号比较好记的是，如果呢你要转移你的财产，然后如果是房地产要给你的孩子的话，这、就是唯一一件事是再留子孙是最棒的方式 哦，负债管理再留子孙， 再留子孙就是让你的孩子去担这些房贷，其实是最节税的方式。 是，嗯，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间谍放送， 现实、梦想、幸福、未来、改变、准备、自我、勇气，属于你30岁的关键字是什么？ 他走过30。越来越恐慌，他节节败退，征讨边流亡。 相爱浓烈，相恨伴随，记得这些恨来自最高密度的爱，因为这些爱将包含着等比例的恨。 不要怪我这样的绝对，早已往海潮健康的对你留恋， 没有心过不去的坎，没有歌声去不到的地方，我们相遇同时相离，一起路过短短人世间， 相遇离别坦诚爱，只愿路过人间，就忙着这些谁有意见，莫非是心里 太远，人间更美，欲可为，吟唱度过人间，爱恨极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伊森妈妈，接触大脑地图8个月之后，发现她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温温坦探温温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250万起，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因为 IC 改变人类生活，因为 IC 梦想家让你听见新梦想。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5月5日起，每周日早上11点，由飞碟电台与脸书社团跨域汇流研究所共同制播的全新科技节目 IC 梦想家，要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每周日早上11点，跟我一起 IC 梦想家。 我是王大文。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把你的爱闪躲放进我怀抱，轻轻跳飞碟 2:53，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现场的有胡硕云，胡会计师， 大家好， 好的， 他今天是来宣传新书的， 节税的布局，其实基本上呢，刚刚说到那个会被人一生当中会被课到最大一笔税啊，应该就是当你的父母。当你的爸妈就是离开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会有遗产，那一笔税应该会是最大的一笔税。 对 对，就是除非 除非年终总算账。 对对对对对，除非你本身本来就是一个高所得的人，那是另计啦。对，那一般人我们这种贫穷小民来说，就是一般人有可能遇到应该是这个方式。那所以这种方式呢，如果要节税的话，真的就是要爸妈要很早很早就有意识到。比如说，在很年轻的时候，可能壮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节税的规划， 对， 然后才不会被国税局查税。因为国税局如果在爸妈已经在年老了，然后生病了的那个时候才做这些事情的话，国税局就觉得你这不是节税，你这是刻意的避税， 对， 然后就会用一个 规划， 对，更难听的就是那就是逃税， 没错， 可能就会被追到这样子。所以在《节税的布局》这本书里面呢，在中段的部分讲了很多关于房地产啊，然后赠与税啊，遗产税啊，都有讲到啊。最前面的部分就讲所得税。在 App 上面呢，有人说书有介绍基本报税的东西吗？有啊，在一开始就是在讲基本报税的东西，也是今天我们在节目上面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有人说，所以是每个人都要缴税吗？我脑子好乱。 可能真的就是有的人会脑子乱，听完很多，然后想说，那我到底是做这样是对还是不对？我就。 基本上啦，我们今天就是以国家的立场，你在我这块土地上，你赚到了钱， 就是要 你有收入，你就是吸我国家的奶水。 除非你是40.8万以下， 对， 你就是要缴税，这样就基本上你有赚到钱就是要缴税。那就算40.8万以下，刚刚会是一开始就已经讲了嘛，你还是缴会比较好，对， 去报申报， 对，去申报会比较好， 不用不一定要缴， 对，因为申报以后会发现你有可能会得到一小笔的意外之财， 对， 说不定这样子， 对，退税， 对，所以今天呢很开心请到了胡会计师跟我们讲节税的布局。那当然有更多很细致的，或是你真的想要比较说，哦，那如果譬如说今年我刚刚一开始就是跟会计师讲说，今年我是第一次要以 人夫的身份， 对，夫妻什么，以前我都自己报，我自己报得很开心，因为我每年就拿很多税回来。但今年加入一个，我太太就是上班族，她那个薪水就是逃不掉，她就是 逃不掉。这个说法是正确， 截不掉， 截不掉， 可以说啊，截不掉。她的薪水就在那边，那所以加上去，我就想说，会不会我本来不用缴税的，我本来可以拿钱的，反而现在要缴税，所以等于是我今年要 小心这个假离婚就更真。 所以反正就是今年要特别去看那个系统，然后怎么样去熟悉第一次。那很多事情呢都是那个 你越了解 你越知道，然后你能够省下钱赚下钱就更多。然后节税的布局，我觉得重点在于不是节税两个字，是布局两个字， 没错， 对。所以大家呢就是好好的把胡会计师胡硕云会计师要不要介绍一下，硕是什么硕，云是什么云？ 硕是那个硕士的硕， yes。 云是军的云， 好，胡硕云会计师，节税的布局，然后呢可以珍藏一本当做传家宝， 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像我们平民小百姓都需要， 薪水族其实也都需要啦，因为其实有一些其实国家是可以给你合法的让你你不用付这一笔钱的，只是你可能之前都不知道，这样。所以现在谢谢会计师， 谢谢。 嗨，魏英，早啊！ 李阿姨，早啊！哇，你的声音好有朝气哦。 因为我有听你的话，天天喝 养命酒。我是朱魏英，养命酒能够温和守护家人健康，快跟我一起喝养命酒，天天养命就好。 本药品含酒精14度，服用过量有害健康，请勿于工作前、工作中服用。 你向往美国加州矽谷旧金山的留学机会吗？逢甲大学与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合作，进入第四年，首次推出电机工程领域，全面合作，从商管到工程专业，提供你最完整、最贴近台美就业市场的选择。到加州矽谷最近的路，就从逢甲大学国际学院开始。 电话043-507-2162，或上官网查询。 深爱着，个性女伶魏如云，知名耳机品牌 Sennheiser， 2019年专属联名单曲《深爱着》，幸福上架。 UFO 真心话，说给妈妈听。 嗨，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母亲节快到了，我想跟妈妈说，谢谢你一路上默默支持我走音乐这条路。虽然偶尔还是会很担心，但不会给我任何的压力，所以谢谢你。祝你母亲节快乐。 在这特别的日子里，邀你一起对妈妈大声说出我爱你。纳鲁湾大酒店祝福全天下的妈咪母亲节快乐。 我是魏如云， 我依赖爱，深爱的我离不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五一劳动节，大约6000名劳工走上街头，游行队伍下午2点从凯达格兰大道出发。今年游行以多休假多保障为主题，劳团一共提出了9大诉求，包含增订国定假日、产假90天、推动长期照顾安排假入法、劳动基准一体适用并且废除责任制、反对非典型雇用让派遣直接转正职、反对罢工预告期以及废除集会游行法、保障工会参与并且设置劳工董事让利润公平分配，以及反对教师法修恶。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庄觉安指出，台湾劳工努力工作创造许多经济奇迹，但是整体劳动条件下降。以工时来说，2017年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国家的年平均总工时1744小时，台湾2035小时，台湾劳工比国际劳工每年多了36天的工作天。工资部分，台湾劳工平均年薪 2.63 万美金，三成以上劳工月薪所得在台币3万元以下，低薪也让劳工的老年生活保障不足。今年五一劳工游行诉求就是多休假多保障。队伍下午2点从凯道出发，沿途行经公园路、襄阳路、馆前路、忠孝西路、公园路、青岛西路、中山南路，最后回到凯道。今天五一劳动节，医护工会到卫福部抗议，提出了6项诉求。卫福部允诺修法保障医师职灾还有退休金权益。医护工会6项诉求为：主治医师应有工时规范、护病比单独立法、护理师支援他科应有训练计划、医疗人员继续教育课程应纳入工时、订定治疗师劳动契约、补助员工健检减少职灾。卫福部指出，没有纳入劳基法医师权益的方面，卫福部已经拟具了医疗法修正草案，增修医师劳动权益保障专章条文，把工作契约、年资采计、职业灾害补偿还有退休金及医疗业务风险保障纳入规范。草案正由行政院审议，预计本会期送立法院审议。此外，卫福部也修法加重医疗暴力刑事责任，推动医疗争议处理改革，减少医疗诉讼。医疗事故预防及争议处理法草案已经在立法院完成了逐条审查，等党团协商之后就能完成2、3读程序。民进党今天开中常会讨论总统提名初选工作日程，但是会议开始时间比以往延迟，与会中常委出席的时候脸色也严肃凝重。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和总统蔡英文投入民进党内总统初选提名，蔡赖之争协调目前没有进展。与会中常委指出，总统初选姿势体大，初选期程规划两位当事人都不知情，而且中常委都还不知道初选规划草案，党中央就进行对外公布，令人感到不受尊重。也有中常委提到，如果今天游戏规则没有确定，重创党的形象，不仅赖清德成为初选制度下的悲剧英雄，也对另一方不利。台北市长柯文哲的 LINE 账号今天重新启用，还问大家都在吗？ 柯文哲去年连任之后，拥有32万名粉丝的官方 LINE 账号悄悄关闭。柯文哲曾经说过， LINE 官方账号一个月得花7-8万维护，需要打仗的时候再打仗，没需要的时候使用只是浪费钱。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柯玉安说，之前考量经费，柯文哲 LINE at 停掉，现在经费是由民间朋友赞助，一个月大约6-7万，与 LINE 的粉丝互动基本上还是市政为主。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突然关闭脸书和 IG， 朱立伦办公室证实，今天一整天脸书都会关闭。朱立伦明天上午亲自对外说明为何关闭个人社群平台。朱立伦宣布参与国民党内总统提名初选以来，除了公开行程，大部分重心都放在脸书和 IG 经营，拍摄影片、制作染言包，也尝试经营直播。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今天吉隆北海岸、北部及中南部地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西半部和东北部地区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及东北部天气转凉。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糖宝宝有着先天性的疾病跟身体障碍，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他们。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把握黄金治疗期，给予专业的照顾，让我们牵起糖宝宝的手，陪伴他探索世界的美好。一块同伴，一份关怀，现在到全联福利中心全台门市就能支持唐氏症基金会早期疗愈服务计划，给天真孩子一个快乐成长的机会。 理财是花小钱赚大钱，生活是花小钱赚悠闲。我是夏云芬，清洁家事我选择全球清洁设备第一品牌德国凯驰，不但能维持居家清洁，还能赢回闲暇时间的主导权，把清洁交给凯驰，把轻松留给自己。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卡恰。 那些美丽与哀愁，经历苦痛后的彻悟与淡然，都将泪水化作甘甜，以音乐向你倾诉。 TL 江天麟全创作钢琴演奏 EP Four Pieces 5月5日正式发行。 5月1号起，飞碟大首播，落日飞车 Vanilla。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 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都是 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蠢动？我承认都不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不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缠绕炙热，怎样的情深意动，会让两个人那一生当承诺？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炙热？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 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 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听众说放错歌了，应该放雨一直下。 可是本来这个时期雨就是要开始下啦。 五月一号的劳动节，可能很多人想说哇，最痛苦的星期三放假了，很开心、可以利用一下，就没有想到呢，在台北 梅雨季来临了， 对，下大雨啊，很多地方呢就是也没有出门的兴致啊， 你就好好扫扫家里啊，整理一下你的柜子啊、有一些衣服啊是不是该丢啦，角落的那个垃圾跟毛是不是卡了很多，你都不想看它。 你现在是要 cue 大家去看某一支影片吗？ 欸，也是没有啊，那个影片我觉得获得共鸣可能不太多，我检讨一下。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来到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也就是来到星期三的告解室时间，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室，这个礼拜反省一下自己有哪些事情没有做得很好，我有罪，打电话进来告解一下吧。我们的 calling 专线02-2363-995 02-2363-995，你也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告解。勇敢的你，你是谁 ？Hello， 我有罪，我是薪水神偷老陈。 老陈你好，老陈你的罪是？ 因为上个礼拜 太想听马克信箱，所以我把广告点掉了。 这也不是罪啦， 你有罪， 这很正常。 广告四分钟， 好了，四分钟真的太难忍受了。 而且是新北姐的广告， 是什么？ 我、就是类似那种女人我最大的节目剪辑那种美妆品那样子， 嗯、对， 会下四五分钟的广告，那真的不是你的罪，是广告主的错。 太长了， 他们太吃人够够了。 我不知道他们的行销在想什么。 嗯，好的， 谢谢老陈。老陈，你今天没有在上班了吧？ 哎、欸，我今天有上班哦。 有， 因为我们就是只有休固定六日这样而已。好。所以我们今天有上班， 但是薪水神偷 哦，没有，我今天我有认真， 哎呦， 今天超忙， 哎呦， 所以今天就是活得很值得， 没错，现在才要吃午餐， 哦，辛苦了， 快去吃吧 ，OK， 拜 拜， 拜 拜，周三告解室，周三告解日，反省一下这个礼拜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做得更好呢？犯了什么错呢？我有罪。我还没有把 Game of Thrones 第三集看完。 全世界现在就已经不聊复仇者联盟嘞，大家都在聊《冰与火之歌》， 哎呦， 然后都很紧张， 接得很。 对对对，我还是来看一下，再累都我看一下好了。 但是你没有看嘛，对不对？ 我没有看，所以他们不管聊什么我都不知道。 嗯，你就是一个 outsider， 你就是 可能在两年后我会说，我开始看《冰与火之歌》了。 哈？你会喜欢看这种？我觉得不会、啊、 好像完全不会、欸。 你对于西洋史诗巨片好像一点热情都没有。 就像之前你在迷那个什么斯巴达那个。 对啊 ，Spartacus。 我看我的那个就好了啦 ，BDSM 那个。 哦 ，Bonding 很好看，我已经很快看完了。 中文叫什么已经忘了。 亲密束缚吗？还是亲爱束缚？ 哦、oh ， 那真的蛮好看的。女主角太正了啦，太正。They dance through the day and into the night, through the snow that swept through the hole. From winter to summer and winter again, till the walls did crumble and fall. And she never.我有罪，02-236-3-9955 ，Hello， 喂，你好，你是谁？ 哇、wow、哦，马克，我有罪， 你是谁？ 我是阿信， 阿信，阿信的罪是？ 我罪是我今天睡到刚刚。 那这是什么罪？ 浪费啊！ 你有真的觉得很浪费吗？ 都偷懒罪啊！ 我真的觉得很浪费啊，因为其实早上九点我就醒来了，嗯，很想说我要出门，玩一下手机，我就睡着了， 嗯 嗯。 好了，有好好休息。 这样不是很糟糕。嗯，好的， 再会， 拜拜， 拜拜。 他说他很爱他，他说会守护他。 App 上面，我有罪。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把婆婆煮的鸡肉、猪脚，趁婆婆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喂给我家的狗。 这真的有罪。 不是婆婆。你的口味跟我不合啊！ 不是那个，就是 交织， 我知道交织很重要，但是婆婆，你料理的方式我不喜欢啊。 等一下，我的意思是说，都给狗吃就可以吗？ 哦，你的罪是， 我的罪是，你怎么可以把它就是转到全员转到狗那边？它会不会吸收太多它根本不能吸收的东西？又有假个多多狗啊呢！ 天哪，我有罪，我没有把动物我的爱犬的生命值放在我心头考量，我竟然想的还是听众自己人的生命。天哪，我有罪，我没有想到，其实狗很脆弱，不能这样吃人类食物的。 待てね。 没有结果的算不算爱情？没有爱情的算不算曾经？ 笑得很自然的表情，是你最致命的武器。你做的完全不费吹灰之力。说爱情最好是游戏，但认真你现太无趣。敢不敢陪你就当玩玩而已、这样的关系 No 不是没关系，我们在一起不在一起，不能太在意最后结局。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And I know I can't stop Baby dreaming about you。 让人身不由己，没有爱也无法忘情。罗志祥最新深情主打 No Lov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天王就要天王级的享受， Osin 四手天王 融合四手按摩和娱乐，搭配环绕音响，还能下载最新按摩程式，满足全家需求。一边享受四手按摩，一边体验视听娱乐， 按摩加娱乐，身心更放松。OSIM 四手天王 OSIM 爱妈有心意，满额加码送好礼。夏天就该清凉畅饮，奥利多水陪你上山下海，挥洒青春，青春由我做主 ，Mini Oligo Water。 哇哦，500元，耶、yeah, ，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鲁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大家好，我们是妈爹妈们的。双手握紧方向盘，给你路更会释然。光光在这座游乐场里，我是最最快乐的小孩。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在劳动节非常 free 的大家，3:28，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在劳动节持续的劳动当中，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加入我们的周三反省日告解日告解式的时间。这个礼拜有什么事情你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你觉得你得罪了什么人，你想要大声大喊我有罪，这边有人说我有罪，我买了3700的许茹芸演唱会门票，但我骗老公一张1000块。 如果跟老公直接讲3700，老公会怎么样吗？ 暴走啊！ 就跟老公，如果你去参加 AV 展3700，你可以跟明日花绮罗跟山上优雅近距离接触，是一样的感觉、啊。 那我们就要签好合约，我们打好合约，甲方乙方写好来。 你是说我花这个，我就可以让你花那个这样子？ 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嗨，你是谁？ 你好， 你是谁？ 我是修杰克凯。 嗨， 是安内啊。我这个礼拜去跟我朋友去看了这个《复仇者联盟4》。嗯， 你到底口音有确认好那个方向是怎么样吗？ 你不要逼人家播员怎么样？ 嗯，因为我想说那个角色你设定好，就是你要真的讲台语吗？还是你是要讲偶数？ 我想说走那个乡土风啊。 Oh, OK，、oh. 好好好好， 反正 啊，对，忘了忘了，告解是不可以暴露人家真名，对不起， 有 几 个问题， 你有罪， 我有罪， 你每一 我又忍不住暴露人家的真名，大家还是不要随便打电话来好了。如果 你很容易被认出来， 对对对对，你没打过就没关系，因为我不会认出你的声音。 我第一次打了， 哦，第一次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是用看，我看那个《复仇者联盟4》后，然后那个我就想说，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紧张，我就跟我朋友在看完之后，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要爆雷了。嗯，我就说，就是《复仇者联盟4》后面结局那个彩蛋，就是我要加入复仇者联盟了。他们就一口同声都说我在爆雷，说我要礼拜三打来去这个那个叫什么认罪。嗯，我就觉得这个就我刚好抠人呢，就我觉得还好吧，是不？ 其实你刚刚那一段我完全听不懂哎。 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你这个人的个性有点问题，你真的生下来就是欠骂，哎，你没事开这种玩笑，你就是欠骂嘛。 哎、欸，这个我想说，大家情绪都这么紧张，那个时候真的是一提到复仇者，大家我就是很紧张抖一下，我想说，然后缓缓那个气氛，你知道的。嗯嗯 嗯，我就跟他们随口说这个。结局就是我要去演复仇者，就是随便讲了一个雷给他们听，他们就常，他们竟然觉得当真，觉得我在爆雷，这样是不是？ 你不要在大家人心惶惶的时候随便开这种玩笑， 我说是不是？ 本来就是讨骂、啊， 这就是狼来了的故事嘛。 这就跟那个周星驰那个老妈那个咸鱼那个差不多意思嘛。 我不知道。 再见。 哎、欸，是这样子哦。 拜拜。 好了，再见。 对。有一个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什么， 就说有一个人在电影院前面就爆雷、然后就被人家打，然后后来就去警局，然后警察就说你说什么，然后就人家打你就讲出来，然后警察就被爆雷。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Everybody's having the best time of their lives But we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At any given time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with my life But maybe there's no wrong or right Cause everybody feels the same And all we know is life is strange All we know is life is strange All we know is life is strange 我有罪。上次我看认真艺人黄豪平玩狼人杀，我狂骂黄豪平，你不懂游戏规则啊！猎人豪平没有把假猎人说出来，差点让好人联盟输了。 哎、欸，可是有时候我觉得看那个，就个观众来说、就是你没有在现场那个氛围当中，就是这么气、 因为你是一个全知的角色、 啊， 所以其实这样有点 不公允，有点不公平 ，有点不公允。对，那。因为我们是黄豪平的好友嘛，所以你会知道他为了第一次要上这个节目，他 靠多认真。 他前天看了10个小时的狼人杀的节目，我觉得有必要嘛。 我跟你说，那个因为狼人杀现在他们那个单元太有名了，所以很多人去上，他反而就是会有压力、因为大家好像就会就是前就认为说，那你应该很会玩啊，你就懂不懂规则，你就是要这样，你就是要这样，你就是要这样子。那怎么可能每个人？一开始都是狼人杀的职业级玩家，或者是你又不是在那个氛围当中，你就是刚刚说的你全职，你当然觉得说你应该要这样，你应该要这样，你应该要这样演，你怎么会这样演？我们共打金鳌共啊嘞！ I don't wanna base my actions on reactions, all the things they say。 刚刚的许茹芸演唱会票价罪其实还有后续，他讲完了，就是说3700的票骗家人只有1000块，妈妈就说哈这么便宜哦， 那我也要 帮我朋友带4张，亏大钱啊。对，告诉我们说谎有时候还是要很可怕的， 亏钱的亏钱的亏钱， 斟酌一下哦。刚刚是就是用许茹芸的歌名， 绽放的绽放的绽放， 亏钱的亏钱的亏钱。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是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或是我们的 calling 专线02-2363-9955来告解一下这个礼拜，反省一下自己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好可是却没有做好，或是觉得我、哦、真的有点难过，我可能骗了人或是对人有些不起，欢迎你来告解一下。我有罪，我在去接小孩的路上，我突然想吃鸡排。 然后呢？ 但是我又不想要小孩吃垃圾食物，我不想要这样让人家看到我没有以身作则的一面，所以我就偷偷去买了。现在我停在路上，我在路边吃，我等味道在车子里面散去。 那个很浓， 小孩一上车就会知道。 爸爸。 你是不是吃鸡排？好， 鸡排味很难散，你应该是在车外吃才对。 鸡排的味道一传十，十传百，传到千里之外。 哇，好会 Q 哦！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的联播网，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他是费玉清。 孤雁如悬崖，风铃如沧海，我等雁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 鸡排事件也有后续啊，他说其实齁，就是我在车上吃之外哦，车上还有另外一个小孩，只是那个小孩1岁，他还不会讲话，因为他不会讲话，他没办法告密，他就这样看着我吃，你知道吗？小孩什么都懂，他都知道。他虽然现在无法讲话，他虽然无法讲话，可是这个 他会记得 这个东西，他会记住。未来长大，他爱吃鸡排， 都是因为你。 好重的话。 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你是否还在？情深何来，生死难猜，共一生。白透明着尘埃，你无瑕的爱。 02-2363-9955，嗨，你好。哎呦，请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我只是想说，就是刚刚黄豪平他上那个狼人杀， 嗯， 但是没有上帝视角的。 哦，那个没有上帝视角， 所以黄豪平演的真的很烂。就这样，谢谢。 可是我意思是说，有时候你看哦，你看那个节目，就是他没有什么上帝视角，你看你看，就是你在那边看看看看，你还是会觉得啊，你会把它讲得很简单。可是玩那游戏的过程当中，就是不会那么简单。当你在那个情境当中的时候啊， 刚才打电话进来这个，你看他有多气，不想被自己被误解，有没有？ 就是 讲完挂断。 我说他烂，他就是真的烂，没有含扣的余地。我说他烂，还要你们质疑吗？他就是烂， 有够烂！这通电话真的是 他有罪， 你有罪。 是否还在？情深何来？生死难猜，用一生。我送你离开。 广播女神笑什么呢？ 我就刚刚又切换了一个人格，就觉得对不起，我应该尊重你的意见，你有你觉得烂的权利，我不应该这样。好，你觉得他烂，好。 对啊，可以啊。但没有办法掩饰，就是你这个人做人没有礼貌这件事情。 对啦。 情深何来？生死难猜，用一生去等待。 我有罪，我跟男友去男友公司的员工旅游。但我觉得男友同事好帅，我受不了。 吓我一跳，我有点晚上潜到人家房间。 哇，那真的太嗨了。 这真的太有罪了，这真的犯罪。 我真的很开心。3:4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是有什么事情想要告解一下的呢？ The world burn. All I think about is you.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Kool-Aid, cruising through the doom days. God knows what is real and what is fake. Last couple years have been a mad trip. How'd you look so perfect? You must have some portraits in the attic. We'll stay offline so no one gets hurt. Hiding from the real world. Just don't read the comments ever, ever. We fucked this house up like the planet. We were running riot. Crazy that some people still deny it. Think I'm addicted to my phone. I'm scrolling horror show. I'm live streaming the final days of Rome. One tab along with pornographic. Everybody's acted. No surprise we're so easily born. Let's pick the truth that we believe in. Like a bad religion. Tell me all your original sins. So many questionable choices. We love the sound that our voice makes. And this echo chamber's getting loud. We're gonna choose the blue pill. We're gonna close the curtains. We're gonna rabbit hole down third act love. Now she's gonna flip some tables. I'm gonna move this tail on. We're gonna rabbit hole down third act love. Now we'll be the proud remainers here till the morning breaks us. We run away from real life thoughts tonight. We're gonna pizza pan out, fade to the close up arms round. We're gonna stay naive tonight, night, night. When I watch the world burn, all I think about is you. When I watch the world 02-3639955， 哎， 哇，这个也太神准了吧！正要接电话就 他就不见了， 电话都挂断。App 上面我有罪，我梦到跟马克还有玛丽做很暧昧的事情， 不是同时啦，也还不到色色的。梦里的气氛好到醒来的时候觉得有点罪恶感，完全不想起床。 到底是什么梦啊？ 梦里的玛丽美翻了，天哪！ 我有罪，我拒绝了公司聚餐，我偷偷跑去跟朋友吃饭。 这没有罪 哦，真的、哦。 嗯， 不多说什么。嗨，你好。 喂，你好。 嗨。 我觉得我有罪， 请说。 我有一个很喜欢很喜欢的女同事，可是我昨天在搭捷运的时候，我发现我隔壁的女生的腿好漂亮，我看了超过5秒。 这还好吧？ 我觉得很严重，因为我跟我朋友说，然后我所有朋友应该超过10个，都大力的谴责我，他们说你这是精神的出轨。 可是你跟你同事有在一起吗？ 有啊。 哦， 她是你女朋友就对了，就是你有女朋友。 嗯， 对、 嗯、 啊，我必须要说。就算有女朋友，难道就不能欣赏别的女性吗？还是可以的啊。 嗯， 我不认为这是罪，让你的眼睛自由吧，让你的心智自由吧。 真的吗？我看了超过五秒哎、欸， 五秒又怎么样？ 就像马克他就算结婚了， 我还是爱 Skimmy 啊。 好吧，我感谢你们，你们真是好人。 他好像被释放了这样子，现在口气都开心了起来。 你没有罪， 真的，真的谢谢你，我觉得人生前途豁然开朗， 太棒了，拜拜， 谢谢你， 拜拜。 我有罪，前两天下班回家，发现爸爸帮我把晒在外面的衣服收进来，但其中一件因为掉在地上沾满了灰尘，我当下很生气，就跑去叫爸爸，你不要帮我收衣服。后来觉得爸爸好像有点受伤， 这好难过、 哦、嗯，这是今天最真诚的反省。嗯，我们常常会这样，就是对家人有点太凶，口气不好。 我妻子太凶，很凶。 嗯，所以吴玛丽才是一个罪孽深重的女人。 我承认。 回家对苏小姐大小声屁配狗，大声虾。 你是无你，你只是把平常的累积到周末一次爆发而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只是刚好跟你爸妈一个礼拜只见一次面。 我的资格就是，我跟我爸妈没有一起住。我有罪，昨天无效率的工作，然后提早下班后拒接客户电话。哎，我到现在我都还不想回电哦。我有罪，我看了他的私生活，爱上了金彩玉，实在是太帅了。而我男友在我旁边，我的眼睛却离不开电脑。我有罪，我昨天跟女友说完晚安之后，我打电动到两点才睡。我有罪。 那是因为今天不用上班吧，可以打这么晚。 真的，我不能说你没有罪，但是我完全可以感同身受你的罪。我也经历过这样的、 电动时光吗？ 电动时光，或是浪费时光。其实。才在昨天还前天，我跟卡提亚之间就发生这样的对话。然后他很累，他就先去睡觉了。可是我就是还在用电脑。那隔天以后呢？因为其实晚上用电脑浪费时间，我也没有在打电动，也没有干嘛，就是逛来逛去。那时间又流逝，其实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所以自己罪孽感很重。那隔天的时候，他就问我说：“那你昨天几点睡？”我就说：“两点半。”对，然后他其实可能11点、11点半就睡。 为什么这么晚？ 对，他就有说为什么这么晚了？你在干嘛？你有在做事吗？然后我就说没有，我都在浪费时间。然后说怎么会这样嘞？怎么会这样嘞？你就好好睡，反正就是他也没有念得很大声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反正就是我更小灯小气有没有？我自己大声起来说干嘛？我也不喜欢我这个样子啊！我就是没有办法嘛，这就是一种病嘛，我就是很难过啊，我自己就已经很难过，你还这样念我。 Tonight ain't feeling no. To my girls that's looking their best. Won't you go and show it off for us? App 上又有一位有罪的听众，一样是没有以身作则。我有罪，我半夜要偷喝铁罐的可乐，打开一开罐有那个的声音被女儿听到，女儿醒来了，爸爸我要喝。 你在你房间开吗？ 老婆臭骂了我一个钟头。 所有犯这种罪的人，你都知道要躲到很远的地方去弄，甚至你要用你的肚子这样盖着它，你要压抑它，然后很慢这样。 我有罪，我换了工作，新的公司没有戴耳机听自己音乐喜欢的东西的文化，所以我好久没有听哥哥妹妹有意思了。我有罪，我说好要放假陪女友，我现在还在工作， 啊， 好难过，同样是本来放假上班的事情，因为平常上班跟同事有约好了一起吃减糖的食物， 嗯， 今天放假我偷偷一个人吃两份麦当当跟肯爷爷， 两份， 嗯 ，no no no， 我有罪。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呦，度假回来啦！ 是啊，到现在还不敢相信，居然能在豪华公主游轮上享受美食、欣赏海景，真是太幸运了。 你也可以，矿大感谢四十万车主盛大献礼。现在试乘全车系周周抽顶级公主游轮日本双人行，本月入主指定车型送五年延长保固，旧换新再享五万，感恩献礼，下个就是你。 Honda 十万人见证，7.2公分天然机密，持续使用看见改变，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 ，It's alright。 恭喜上榜。 警察特考6月15号考试，起薪50000铁饭碗。 考前总复习 TKB 警察特考题库班，短期冲刺上榜，把握考前分秒关键。TKB 带您顺利冲进警戒大门。 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张婷妈妈，我们一起来布置新家。店长妈咪说，我们快要住进来了。 哎呦，真不简单呢，转眼2年了。谢谢许多阿姨、叔叔、阿公、阿妈，他们一砖一瓦帮我们盖新家耶。 这里我想放一张书桌，那里我想放一张床。 啊，那晚上我就可以跟你们窝在一起睡觉了吗？ 可是现在我们只能搬家家酒，这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好，那我们就一起想办法把书桌床搬进来，帮孩子完成一个家，让这充满爱的蓝天儿童之家陪伴孩子们长大。03-3866-550。 那些美丽与哀愁，经历苦痛后的彻悟与淡然，都将泪水化作甘甜，以音乐向你倾诉。 TL 江天林全创作钢琴演奏 EP Four Pieces5月5日正式发行。 大家好，我是路易士。嘿，嘿，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哈，就爱电你，就爱电你 UFO。 今天的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是最后的这一个告解，难过，我有罪。我偷看我女友的手机简讯， 然后呢？ 我发现她跟她同公司的同事正在暧昧中，但是我是用这种偷看非正常的管道得知的，我现在不知道要如何处理，怎么办？怎么办？ 所以没有约好，绝对不可以看对方的手机吗？ 假设有，怎么办？ 有时候这个很困惑，因为每一次就是你知道，在比如说男女版有这样的问题发现，然后下面就是 推文的风向都会先说， 为什么你可以擅自看别人手机？ 之后如果你跟他摊牌或是询问他，他也一定会抓这件事情问你。 但是你 没有最正确找，是不是？过不过得去呢？过得去就让他过去吧， 过不去，他们都在暧昧了， 过不去你就果断直接跟他说分手。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哦，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有错在先，我先跟你讲。 你犯了什么错？ 我看了你的手机，我看了那一位名字叫做仲强的男性，你跟他过从甚密，我过不去这一关，所以对不起，拜拜，我心意已决， say no more， 节目结束了，再见。 Shut up. 3:53在这边要跟大家正式的说声再见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各位五一劳动节，虽然可能很多地方在下雨，但就好好在家休息吧。劳动节快乐，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狂刷全球61串流点听，一举一动引爆话题潮流，不到18岁已经颠覆世界的超级新人怪奇比利。Silence is my favorite sound. Watch me make them bow. One bite, one bite, one, one bite, one bite, one. Count my cards, watch them fall. Blood on a marble wall. I like the way they all scream. Tell me which one is worse, living or dying first.Sleeping inside a hearse. I don't dream. You say, come over, baby. I think you're pretty. I'm okay. I'm not your baby. If you think I'm pretty.You should see me in the crowd. I'm gonna run, there's nothing to hold. Watch me make them bow. One bite, one bite, one, one bite, one bite. You should see me in the crowd. Your silence is my favorite sound. Watch me make them bow. One bite, one bite, one, one bite. 1500万个 Z 时代，一个一个鬼，无法归类。听到流行音乐，怪奇比利是一首破译单曲，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浓浓最干净竹炭精梳棉浴巾，台湾制造，柔软加倍，吸水加倍，全台 7-11 贩售中。NONNO 浓浓。 话题戏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主题插曲，百万点击冠军单曲《路过人间》，OST 女王郁可唯全新音乐风格大碟《路过人间》，5月3号正式发行，5月4号《路过人间》新歌首唱会，华山 Lexi 现正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三点到四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三点到四点 Dream Voice。